All right. So we're going to do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now. Yay! We're going to do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now. Yay! 我们从现在来就一些问题啊，做一些解答。啊，同学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请老师关于临在啊给予一部分的给予讲解啊。这个有个字啊，爱心啊，就是临在，能够讲一下临在的这个怎么去看。Can you share your perspective on presence, being present, you know, on the presenc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present, to be in the present? To be in the present? Yeah. To be in the present actually is, you know, it's very simple, but it's not very easy. 讲到临在这件事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并不容易做得到。 临在点。 The way I understand it is to be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s happening now, rather than worrying about the future or reviewing the past. 我对这个临在的那个解释就是。你的觉知完全在当下，你与周围的那个连接，而不是用你的思想去投射到过去或者未来。 So it's really simply a matter of having our attention with us wherever we are. 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只在对那个当下的一切发生的体验当中，这个就是临在。 And I understand it's a discipline. Directing our thinking is a discipline. 要体验临在，需要有我们很多的自律，或者说你需要去有意图的去训练我们的觉知。去觉知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不是让你的思想投射到过去或者去到未来。 So just on the lunch break, I was laying in my bed up in my room,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being at my home in 2 weeks. 就在今天中午午休的时间，我在我的房间里，我的思想。去到了两周以后，我回到美国的那个时间。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ll do, and where I'll go for lunch. 我当时就在想，我两周以后回到美国，我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想，甚至想到我要某一天去哪里吃饭。 So even though my body was here.My attention was somewhere else. 虽然我当时在我的房间里，我仍然是在中国，但是我的思想已经去到了对未来的那样一个考虑里面。 And so I just, you know, I noticed it. It's okay. And I just said, "Oh, that's nice. But right now you're here, near in Lehigh, and you are in China, and this is what's happening." 当我觉知到我又一次的去到了未来，在为未来做计划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没有问题。现在我是在中国，在威海，我要完全的临在，我就活在现在这个当下。 临在还是临在？ When I read other people's Akashic record, if I want to cry, if I get upset, I even want to laugh or want to curse, are those responses, with those reactions normal? How should I do about them? So when reading other peopl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manage yourself. 中文的哈，我跟大家讲啊，在为对方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我呈现出这个喜笑怒骂这样的一些反应是正常的吗？当你在为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你需要保持高度的觉知，管理好你自己的当下的那个状态。 It is very important never to be more upset than your client. 这是你需要去训练自己的。那你永远不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有甚至比你的这个阅读的对象情绪还要更激烈。 Okay, they are coming to you for help, not to take care of you. 他们来找你是要想从你这里获得帮助的。他们来找你不是来安慰你的，不是来安慰你的情绪的。 So just, you know, and if you find you cannot control yourself, the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address that issue. It's part of being a mature adult to be able to manage yourself in stressful situations. 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自我负责的部分。你能不能在从事与阿卡西记录的工作当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好的去觉知自己，并且去保持一个稳定的能量的状态，这个是你需要去学习的。Yesterday afternoon in the exercise about releasing the ancestral patterns and limiting patterns, I fell asleep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xercise. So what about those limiting patterns? Did I release those patterns anyway, even though I fell asleep? No. If you are not awake, right? 对不起啊。这个问题是在解除限制性模式和主线模式的这样一个练习当中，我后半部分睡着了。那我本来想要去解除的那些模式，那对他们发生了什么呢？是不是还在那里啊？那这个我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Yeah, go ahead. So if you fall asleep during an exercise, there is not some magic process occurring.Seeping into your records or your deep unconscious to do work for you. 在你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如果你睡着了，那你与阿卡西记录那个连接就暂时的中断了。那么没有什么非常，没有什么其他的力量啊，非常神奇的介入来帮你完成剩余的工作。 Okay. 你必须要对此你必须要自己去完成了。 Okay. So part of, if especially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we have done many, many, many, right, Akashic reflection practices of a great variety. And chances are you could be very tired. 那在这个五天的工作坊期间我们进度是很快的啊，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设计很多种的不同的方法和练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们难免有些环节是跟不上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的去体验啊，那或者有时候你们就是因为太疲惫没有办法进入。 OK. 但是这个是你们以后可以去不断的去学习，去更深入的去体会的。What about the how to release those kinds of those two kinds of patterns for other people? Yesterday is about releasing my own patterns. How to do it for other people? 那这同样的一个人，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为他人做这两种模式的解除和疗愈。 What initiates the release process for other people is when you, as the practitioner, completely accept without judgment or resistance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is pattern. It is your acceptance that initiates the release process, not theirs. 在你想要为他人做这样的一个清理或者解除疗愈的时候，你必须要让自己去到对对方的一切，包括他这些模式的无条件的接纳里面。你先要去从让你自己作为疗愈师，从灵魂层面的实相，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进到对对方的模式的无条件的接纳。正是你的这种状态呢，来启动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疗愈的过程。 Okay. This is why we must do our own inner work to become aware of our judgments and prejudices about people and their behaviors, and then to work on accepting everything unconditionally. 所以呢，这个阿卡西记录的这个阅读和疗愈的效果和深度如何，取决于你阅读师你本人的那个状态，你是否已经从对方描述的那个故事和情形里面，你是否已经能够超越那个情形，去到那个对方的那个无条件的接纳里面。你在哪里，就你已经去到哪里，你才能够把对方带到哪里。你必须要从各种的评判中走出来，进而呢能够引领对方去到跟你同样的那个视角、那个认知还有那个意识状态。这里有一个问题呢，这一世的性别特性在阿卡西记录里如何对我的灵性成长发生作用？这位同学用的是这个词是性别特性，应该就是指性别嘛啊。另外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从阿卡西的角度如何去看待性与爱的关系，以及女性是否应该压抑自己的性需求？那性与婚姻对修行者是否是一个束缚？应该如何去超越？都是有关性的哈。Okay, this is about the sex. And first, what's Akashic perspective on sex?What's a relationship? How, you know,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and love? And how does sex serve our spiritual growth? And how can I manage sex in my human living? And is sex or marriage a burden to a person on the spiritual path? Okay. From an Akashic perspective, sex is a natural part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从阿卡西的视角来看呢，性是人性体验的一个自然的部分。 It is both a privilege and a responsibility of adulthood. 性呢，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它既是一个特权， 时呢它又是一个责任。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not treat it too lightly, nor take it too seriously. 在性的事情上，我们不可以太轻率，但是呢，也不要谈性色变。我们不需要去回避性这个话题。 And every individual is to find their own right balance with regard to sex. 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在性的事情上去平衡自己。 And as a general rule, sex can be an avenue for enriching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性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式，加深我们与他人之间的亲密的连接。 It can also be an avenue for bringing great harm. 但是如果我们在性的事情上失去觉知，它会给我们自己，会给他人带来很大的伤害。 So,It's simply a matter of examining your own heart and discovering your own truth and honoring your own highest code of integrity with regard to sex. 所以在性的事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成长的体验。在性的事情上，我们如何去不断的觉察自己？去聆听我们内在的那个指引，并且跟随这样的一个指引，性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体验，它也是用来赋予我们的成长的。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and love? And also, is sex or marriage a burden on a person on a spiritual path? Okay. Sex and love may or may not be related. 性和爱当然它之间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取决于生命个体的体验。 You know, we simply w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our own responses and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对，在性的事情上呢，我们需要不断的觉察自己的觉知与行为，去看性给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它是帮助我们跟他人的连接呢，还是破坏了我们与他人的连接。 Sex can be a very high way, a very elevated way to express love in a relationship. 性呢，它既可以把我们的爱的体验提升到更高。 And sometimes it's just sex. 而在另外的一些时候，性它只代表着肉体的感官的刺激，仅此而已。 And so it's simply important to be honest with ourselves about, you know, where we are on the continuum. 所以归根到底，我们就需要去看，首先去看性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是如何看待性的。那你对待性的态度是如何？你在从事与性有关的行为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是在哪里？你想要获得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觉察的。你在追求什么？ Since each path is individual, for some people, sex and marriage are a real burden and distraction. But for others, for many, many others, marriage is the path. Sex is part of the path. 对还没有对那些灵性还没有被唤醒的人来说，婚姻和性常常会成为他们的负担甚至是障碍，但对于已经在对那些走在灵性道路上的人来说，灵性是我们是帮性和婚姻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And if issues of sex are particularly troublesome for you, it is very helpful to think of others and how you can serve them. 如果性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了一个障碍，你需要更深的去觉察自己，去问自己，你如何能够使用性提升你自己，提升你与自己和你与他人的关系。 Helping others can correct imbalance in the sexual urges when to act upon them could bring real disastrous results. 那性是我们人性生活当中一个自然的需求，但是你需要保持高度的觉知，你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性需求，借助你的性方面的表达，你想要获得什么？你想要让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到什么地方？这是你需要去觉知的。What about the gender? This is the question that may have been related to that one. My gender in this life, how does that contribute to my spiritual growth? That's how it's put forward. Do you understand? The meal? I'm not sure I understand. How does my gender in this life contribute to my spiritual growth? Okay. 这个就是这一世的性别特性在阿卡西记录里如何对我的灵性成长发生作用。 Each gender, it's just a different trajectory to awakening. The gender that you have in this lifetime is.Really, the best path for you to awaken to your divine essence. 性别呢，也是你这一世的那个身份中的一个方面，啊，它是有关你这一世的那个人性生活的。所以，你的性别无论是什么，它一定是服务于你的，一定是你这一世的身份或者角色的一部分，是来。以最佳的方式支持你这一次要完成的体验的。 That's really it on that. I mean, there's not kind of simple. Can I read Akashic record of a public facility or a.Project, like a tourist group, you know, like like a traveling group, a group. Right. Yeah. And I do the reading for a public facility or a traveling group, like a bunch of people, they, right, they get right, together. Okay. Yeah. Okay, tell them. 好，那这个接下来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使用阿卡西记录阅读城市、国家、地球、星球、公共设施，或者要参加的一个活动，比如旅行团？那前几个方面呢，像城市、国家、地球、星球，这个是肯定可以的啊。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可以阅读任何场所啊，或者任何星球都可以。那我们来主要的来看一下这个公共设施，还有一个短期的活动。 Okay. Yes, you can open the records of a public place. 那是的，我们可以去阅读一个公共设施的阿卡西记录。 Okay. But it is. It's also helpful to open your own records and ask about that location as well.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打开你自己的阿卡西记录然后去问有关某一个场所的那个信息也会给你也会帮助你找到你想要获得的那个答案或者那个信息就是你跟那个场所的关系 Okay and if you are if you have a group you can certainly and you're a member of it you can open the records of that groupwith the group's name. So even if that group only exists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like it's a temporary, very loose group, like when people travel together somewhere.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Yeah.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sure. 那如果是旅行团这种短期的活动如果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也可以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呢去阅读他们的这个阿卡西记录就是你们在什么样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能量的连接会让你们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那你们在一起那个会他相关的一些信息有什么连接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事情这个你都可以借助阿卡西记录去获得 But it's also helpful to open your own records and ask about the group from within your own records. You want to experiment and see where you get your best information. 那你也可以呢，尝试去打开你自己的阿卡西记录，然后去询问有关这个团体的或者这个活动的信息。啊，你可以从你跟他们的这个关系这个角度呢，来去获得你想要。了解的这个有关团体这个团体的信息。I work in a hospital. How can I do Akashic reading without having to open using the opening prayer and using the closing prayer? I guess she means that.老师，这个有问题啊。说老师，我在医院工作，如何不进行阿卡西记录的开启和关闭，而能够进行阿卡西记录的阅读 ？You can't。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你必须要使用那个开启和关闭这样的程序，能够完成一个阿卡西记录的一个阅读。 Okay, so here's the thing. If you want to receive Akashic guidance about your professional job,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open your records in the morning and to review your work schedule for the day and ask, how can I be helpful to these people and in these situations? And then close your records and go to work. 那你如果感觉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说你的工作场所没有办法去使用那个开启指令关闭指令走完一个这样阅读的流程的话呢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在你上班之前早上在家里就打开你的阿卡西记录然后呢去祈请 啊，从阿卡西记录中获得指引，有关你这一天需要完成的工作，你要面对的那些情形，面对的问题，你就着这些问题，这些工作上的一些状况，你带到阿卡西记录里面去询问。那在阅读完之后呢，你再关闭你的阿卡西记录，然后你再去上班。啊，你不一定非要去上了班了，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才去打开阿卡西记录，才去做阅读。所以可以先做完阅读再去上班，可以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把你今天的工作的事情，你感觉有一些需要特别去面对的一些状况啊，都可以早上在家里就完成这个阅读，请求他们阿卡西记录来指引你，给你一些方向。Can I read the all the prayers in silence? No. 不可以的。如果是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It just won't work. 这个不会。你如果是就是在需要出声阅读的部分呢，你如果那个如果是沉默的阅读啊，那个不是有效的啊，因为你出声阅读跟那个。那个沉默的读啊，那个正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 Okay, I really need to say so. Hold on to your question there. 等一下哈。 Here's what I want to say. Working in the record, every profession is spiritual. Every profession, I don't care what you do. 你们需要认识到，无论你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它其实都是和灵性相关的。也就是说，你们可以运用你们的灵性去帮助你们所做的任何行业的工作。 Okay, whether you're a banker or you wash dishes, it's all the same. 无论你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你是一个洗碗的那个小钟点工，都是一样的性质。 So the idea working in the records is that we use this so we can become more.Fit spiritually to be available and to love and serve others, and that can be done very well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leave your house. 我们运用阿卡西记录的目的呢，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灵性，借助尽可能多的去进入阿卡西记录。阅读阿卡西记录，就把阿卡西记录的那个能量、那个特性、那个状态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在每个当下的那个体验，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去从事任何行业的工作。所以阿卡西记录它是一个生活状态，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灵性的一个状态，它是我们在每个当下都可以去体验的。在你不断的去把这个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带到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你的日常的生活状态。而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会发现你可以去从事所有的行业的工作，你能把它做得更好，你是带着灵性去从事你的每一个工作。 OK, thanks. 说的是一个具体的阅读，比方说我初三阅读，然后他也会有阿卡西，那我也要放在以后，我要念这 三段。那云云老师说呢，他说我甚至不说阿卡西的几个字，但是我也能用阿卡西的阅读法，那是怎么做的 ？So if I'm reading another person, he hasn't heard about Akashic record and.Should I still read it aloud? It doesn't matter if people know about the Akashic Record. It just doesn't matter. You sa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o you are and the problems you're fac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r soul. And we begin with a prayer. And then just go for it. 无论对方有没有听说过阿卡西记录，你都可以都需要去把它读出来。那么但是呢，你不一定 要不一定需要告诉对方你在做什么，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表述来告诉对方，例如我常常喜欢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从灵魂层面的实相去认识你自己，以及你在当下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你不需要向他解释，啊，我现在要给你做一个阿卡西阅读，或者阿卡西是什么，不需要经过这个过程。 And if you are reluctant to pray with people, it's probably you want to really think about whether or not you want to be a spiritual counselor. Maybe there's something else that's better for you. 如果你觉得在别人面前去阅读这些指令，可能会觉得让你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或者有点这个尴尬，那个你可以再往深处看一下，你自己被卡在哪里了，啊，这个可能会能够帮助你成为更好的阿卡西记录的阅读师。 Okay. And you know, I want to say this about like at work and praying silently.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your job, your boss is paying you to be fully present.As the ordinary person that you are, not to be in an altered state trying to perform your responsibilities. Okay. 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无论你的老板是谁，他一定是希望你能够全心的去投入在工作上，啊，全程关注在一些你需要完成的事情上。所以你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去留意。 Okay. And if you do things like pray silently and change the prayer, then who knows what you're getting? You know, I want you, I know that this prayer works when you follow the directions.I don'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follow the directions. Most of the people who don't follow the directions do not get good results. They just don't. 那就着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你们按照这样一个流程呢，去认真的去执行，那么肯定你们会能够很好的掌握好阿卡西记录。那在以往有一些同学他们。不去遵照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自己做出一些改动，那他们得来的结果都不是那么好的。 Okay. And no, I mean, if you start playing around with it, nothing bad, you know, no harm will befall you.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are not going to haunt you and slash your tires or anything. You will just do lousy readings. That's all. 当然如果你们非常想要急于做一些其他的尝试，也可以去做一些尝试啊，不用担心那些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马上就来惩罚你，就来对你做什么，就来伤害你，那倒不会，但是就是那个阅读阿卡西记录的阅读，你们就不会得到很好的一个体验效果。Can I read it? No, read it. Read it. Because it's about making the connection in real time and space. I memorize this prayer. I read it every time I open because it's about being present to the moment and making the connection here on earth. 我们也不可以去用背诵的方式去开启或者关闭，一定是要阅读。原因就在于你在当下集中你的注意力去阅读的时候，就在那个当下。你能够跟阿卡西记录发生一个当下的连接，这个是最主要的。在你背诵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就着我来讲，这个开启指令、关闭指令，我早就会背了，但是我不会去背，我每次都是去阅读。然后，那个指令它有一种特定的振频，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我在那个当下就跟阿卡西记录建立一个有直接的连接。那个。当下的那个连接才是我需要的。 在每一次打开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你都需要在那个当下去建立那个连接。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几天做了很多的静心练习，还有很多那个静心当中的导引词，但是这个书上并没有。我们回去练习的时候，这个导引词怎么来做这个阿卡西静心呢？ We had many exercises as a group or individually, and but when we go home, how can we practice those exercises? Because the guidanc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written form in a workbook. Right. Yeah. So you open your record, and you bring your concerns to your record, and you ask for guidance and help.And you will be led. 你可以尝试做一件事情，打开你的阿卡西记录，然后呢，就着你想要去体验的那个部分，就是你要解决哪一部分的问题啊？你请他们来告诉你，你能够以哪一种方式最佳的去完成那样一个体验。 And you want to ask the question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to you. And give and understand. It's like going to visit your most trusted team of advisors. And a little bit at a time, they're going to give you some guidance. And then you apply it. Then you come back. And then you apply it and back and forth. And it will grow deeper and deeper and deeper. You got a...那个问题进入阿卡西记录，然后就好像面对一帮你最亲密的朋友，你可以推心置腹的把你想获得的帮助告诉他们，让他们给你指引，然后这个指引会越来越清晰的给到你，随着你更多的练习。 No, it's not about following the exact steps that we did in class. It's about cultivating your own relationship with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hat will empower you to solve your problems. 我们在这个工作坊期间呢，是引领大家有一个对阿卡西记录有一个入门的体验。但是呢，我们在阿卡西记录的体验，阿卡西记录当中的体验呢，不是一定要按照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或者步骤，而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跟阿卡西记录建立一个初步的连接。但是接下来你们就要去做大量的练习，然后阿卡西记录就会指引你用你个人化的方式去跟它连接，同时在里面找到你最需要的那个指引，这个会自动的发生的。 Okay. And we are also looking at getting the book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ese, which will make life a lot easier. 而且呢，我们也会也已经在开始要把丽娜老师的书籍。在美国出版的书籍正在引进中国翻译出版，所以呢，这些的资料会陆续的提供给你们。